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巧，他就不在那。 天，人人就像一样悲难，苦一片地的难得，相见难得啊！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个不能不记，千万莫丢掉标准结果运生快把走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